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6集，策安。海日谷借着严和如的资助，在敦州跟雷惊蛰周旋。他能活着的原因在于他够聪明，聪明人很少念及旧情，他们分得清轻重。如果这次敦州没有落到沈德川的手中，那么海日谷是绝对不会想起白茶的。他在抚仙顶上想要保下的人是严和如。萧迟也语重心长地说， 内子很聪明。 海日谷只能改变策略， 你杀掉了雷惊蛰，打乱了阿穆尔在中伯的部署，他不会轻易放弃中伯，很快骑兵就会汇聚在端州城外，你必须尽快在这里建立起城墙。但是端州没有守备军，你只能从磁州守备军里分出一部分过来。然而磁州又面临着去渡的威胁，所以你缺人，你缺兵马。 我确实缺兵马，但是我不缺钱。我的人会驻扎在敦州，在这里建立新的秩序，并且迅速重组起守备军。 普通士兵能够抵抗边杀精锐吗？也许你的外子更了解。 萧迟也眼里忽然划过幽光，但他很自然地接道， 哈森带领着边杀精锐在北边战场，南方的部队要对阵七竹阴，阿穆尔没有剩余的精锐可以投放到中伯。 那只是障眼法。 海日谷笃定地说， 南边不好打，天飞雀和锁天关把启东围得严实，七竹阴在边郡可以拿出120,000的兵马对打边杀骑兵，只要七竹阴不出边郡，骑兵就根本攻不破七竹阴的防御。阿穆尔把战线拉得这么长，只是想迷惑离北铁骑，他的目的就是中伯。 没错，萧迟也是这样猜测的。阿穆尔组建了蝎子部队，但把他们藏在了这里，没有立刻投入北边的战场，就是想要出其不意。雷惊蛰深入敦州，想要悄无声息地占据这里，也是为了边杀骑兵能够尽快突袭掉离北靠南的营地。哈森会被换下来，萧迟也猜测着。一旦哈森离开了离北的交战地，就意味着蝎子部队顶替了哈森的位置，离北铁骑必须在此以前想到对抗铁锤的办法，同时沈德川也必须在此以前建立起中伯防御，否则他们就会一起陷入边杀人的攻击。 我要在离开敦州前见到你的800人，然后我们再谈别的事情。 沈泽川结束了今晚的会谈。夜风凉袭，沈泽川枕着萧迟野的胸膛，他右手换了药，萧迟野包扎得很仔细，并且在临睡前把他的手腕捏在了手中。两个人都没有讲话，仿佛睡着了。萧迟也揉着沈泽川的后脑勺，看着屋顶想事情。沈泽川睁开眼， 严和如在中伯靠粮食赚的都是血泪钱，这次离北的御寒冬衣可以让他补偿。 你打算拔净他的毛吗？ 萧迟也松开手，夹起沈泽川的脸颊，低声说， 兰州， 行上面的这批货可以在冬天运到胡市和回盐部交易。 沈泽川望着近在咫尺的萧迟也， 过了冬天上路就彻底打通了。 那看来我只能等到明年再嫁给你了。 萧迟也笑起来， 那太久了，今年过年我就要向离北王提亲。 沈泽川轻声说。两个人无声无息地接了个吻，沈泽川陷进了萧迟野的臂弯，萧迟野翻过身垂手 抵着他。沈子川被那目光包裹，他伸出手指抚摸了萧迟爷的脸颊。中博兵败案就此摊开，沈泽川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仅是东边骑兵的威胁，还有他该如何在沈卫的名字下顺理成章地站起来。沈泽川的旗帜只要树立起来，中博兵败案就是道枷锁。 我在端州的时候想，如果有一天我长大成人，我就改掉姓氏，跟师父姓纪，然后在端州像我大哥一样做个小旗。 沈泽川指尖轻滑，他在萧迟野的臂弯里像是被禁锢起来的月光。 但后来我在赵醉寺里发现，即便改掉了姓氏，我也是沈巍的儿子。 他长着神似白茶的脸，沈巍的痕迹仿佛被母亲擦掉了，但是他们藏到身躯里变成了另一种疯狂。如果沈泽川在茶室天坑里爬出来的时候没有遇见齐慧莲，那么他或许会更疯狂。先生授予的不仅仅是诗书，还有兰州。兰州从沈卫的阴影下分离而出，那是真正属于沈泽川自己的一部分，这部分让他存留了理智，在与茶室天坑的梦魇搏斗中没有被摧毁焚烧。正因为如此，萧迟野才能够完成禁锢，变成沈泽川的鞘。萧迟野弹了沈泽川的脑门。 我小时候只想飞，心里想着萧方旭怎么就是我的老子，成日把我们举起来抛，长得还那么高那么壮。 沈泽川笑起来。萧迟野看着沈泽川， 他们都说我和老爹像，我去去都的时候认为这就是惩罚，因为我曾经为此沾沾自喜。我在去都想要剥掉属于李北的那部分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那是厌恶策安这个字，他和迟野连在一起束缚住了我的爪牙。我和李建恒吃最好的酒，但夜里我睡不着，我睁着眼也能想起红颜山。 那是种焦灼的痛苦。萧迟也在那段时间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恨谁，他知道父兄没有错，他只能恨自己。沈德川看见萧迟也，觉得是倒影里的不可触摸，而萧迟也看见沈德川，却觉得是唾手可得的镜中水月。只有沈泽川明白他的痛苦，那些目光缓解了他日日夜夜的烦躁，他当时就想占有沈泽川。 你是沈巍的儿子， 萧迟野低低地说， 但你是我的。 行商们在院内被关了两日，没有饭菜和茶水就罢了，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茅厕和公桶，他们个个憋得受不了，想爬墙出去，结果费生早有准备，让人守在墙头，兜头就是几桶冷水，叫得院内顿时炸开了锅。 个老子嘞，有病啊，尿都让你给下裆里了。 费生坐得屁股都疼了，起身走几步。 尿嘛，反正骚的是你们自个儿。 行商们都提着裤子，急得两腿直打哆嗦。先前带头的男人扒着门缝，忍气吞声地求着：“ 君爷，人有三急呢，你这不是逼供吗？” 费生哎一声，凑到门边：“ 胡乱鬼扯什么？我可没碰你们一根手指头。” 这男人夹着双腿，弯着腰，连声说。 是是是，可总得让人上茅房啊。 费胜皮笑肉不笑地说， 我早跟你们讲明白了，想出来可以啊，先把供货官员的名字写下来。 行商们不是中国人，做完生意还要归乡，哪肯得罪地方官员，他们不肯写， 费胜就接着堵门。他们在里边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忍着羞脱裤子解决。这开始还好，后边就又受不住了。那浑臭骚味弥漫在院子里，熏得他们纷纷掩鼻。两日一过，就什么都交代了。费胜志得意满，把名单呈给沈泽川瞧。沈泽川要这份名单，是为了探查地方官员里有没有白蝎子。他们往东边走大批货物，就要留下痕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